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注定我要浪迹天涯，怎么能有牵挂？梦想总是遥不可及，是不是应该放弃？花开花落又是雨季，春天哪你在哪里？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，一去不回，来不及道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，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，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？多少时间，多少离合悲欢，曾经志在四方少年，羡慕南飞的远，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，渐行渐远，未来在哪里平凡呢？谁给我答案？那是陪伴我的人啊，你们如今在何方？我曾经爱过的人，现在是什么模样？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直到如今只好纪念吗？任岁月风干理想，再也找不回真。改变了我们当初模样，未曾绽放就要枯萎，我们当初的梦想。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，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，有谁会记得这世界？他曾经来你是否